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化新闻，我是钟云奇， 我是樊素。 哎，这个说到瑞士这个国家，好，大家基本上能够反映出来的几样东西啊，那就是这个奶酪、巧克力、手表啊，有的时候还是银行。那当然呢，能够反映出银行这一件事情的人，哎，这个请跟我做朋友，通常都不是一般人啊。我之前去过瑞士，好，这个银行确实非常的多。然后呢，这个瑞士人有一个给我的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古板哈。当然不是瑞士的所有人都是这样，就是瑞士所有公营机构的人，比如说这个 做事儿和 就是专业人士哈，在做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的认真，甚至可以说是有点无趣的这样的程度。但是呢，你反过来说，当这些人在保护着你的财产的时候，你感觉到是非常安心 的。 他们也许不是世界上最适合做朋友的人，但是一定 是最值得信赖的朋 友。对，一定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人。比如说瑞士有一件很印象很深的，就是说公交车，就是公共汽车啊，没有轨道的这种公共汽车，它可以准确到一分钟的时间，就是它每天公共汽车的这个时刻是准确到分钟的。这件事情令我极为震撼。就是说哇，那这个他完全不考虑到堵车吗？他完全不考虑到任何这个其他情况？他可能考虑到了，那当然瑞士交通情况也比较好，但人家就是可以做到非常的准时。 而且听说他们对这个专业人士啊，就不是一般的像银行啊、律师啊这些专业人士，就是一般的给你修水电的，就水电煤工， 也特别专业， 特别专业。据说你们家如果坏了一个灯泡，你自己是不可以自己去换的， 是吧？ 你必须得报告，就一层一层的，是叫专业人士来给你换。这是咱们台长不是才去玩过一趟吗？回来交给咱们的，这是见闻。 想换灯泡没换成。好，这个瑞士呢，大家以前一说到瑞士，哎，想到这把瑞士银行的钥匙哈，感觉很多电影里面都有这个一层一层的地窖，然后对各种接头暗号，然后打开这个地窖里面的藏着各种金银财宝哈，还有很多传说，这很多。但是现在呢，这个瑞士非常久的这个超过80年历史的这个银行保密制度呢，就开始，我们不能说它完全瓦解吧，但是是有一些松动。最近呢，瑞士就要宣布将和世界各国政府开始共享他银行客户的这个税务信息。怎么来说呢？不是说不是像有一些人理解的他去主动告诉你说，哎，某某某张三李四在我们这儿存了钱，他有多少多少钱不会的。只有当外国政府发起针对张三李四的这个税务方面的调查，比如说我们有充分的证据，假设中国政府或者美国政府怀疑某人，这当然得是他这个国家的公民，怀疑某人涉嫌偷税漏税，并且呢我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他的这个嫌疑的时候呢，瑞士的银行就会跟你开始给你一些你这些税务档案中提到的他的资产的信息。因此呢如果从一个这个我们从横向这个比较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恐怕这是一个瑞士保密制度的一个松动。以前呢，就是即使你要怀疑他逃税，我也不告诉你他有多少钱。但是现在呢，稍微有一些让步了，就是说我在你满足一定条件下呢，还是有可能透露瑞士银行的这个存款的信息的。那么这个带来一些直接的反响，很多人说，哎呀，这下这些这个中国大贪官们在瑞士银行的这个资产就不能够保密了啊，那这下是不是有些人要着急了啊，或者说这个瑞士银行的这个钱是不是要赶紧取出来了等等等等。那当然这个我相信有这个烦恼的人比较少了。 不过哈，说到这个瑞士的银行，其实呢我们这儿有一些数据，就是他们对于不同的客户啊，他们接待起来也是有不同的标准。 是啊， 就是你必须得存到一定的钱我才给你 你服务。据说啊，他们这个瑞银集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你说我们瑞士银行，瑞士银行嘛， 瑞士银行不是一家银行，有很多银行， 不是一家银行，它包括瑞银集团、苏黎世银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银行，还有瑞士总之就是几家一块大家统称为叫做瑞士银行。那么在这个瑞银集团里面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存个25万美元，你也只能算是个平民。你如果是 你还进不了大户室， 到200万呢就勉强这是个中等收入。200万美金啊，大客户呢起码都是在200万美金以上， 200万美金， 但是 这就是人民币要超过1000万。 对，对于这个俄罗斯啊和东欧国家的客户来说呢，起码这个存数呢是200万美元以上。那他们会根据这个客户的来源来设立标准。这个有这种底气和划分的这个来由的，可能恐怕只有瑞士银行敢这么干 啊。这个就是以你的资产来设定你是不是我们的 VIP。然后这个服务也有不同的质素啊，比如说有的这当然我也只是电影当中看到了哈，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比如说很多电影中描绘的瑞士银行存钱，就是说你从进门到出门是完全是私人的，没有任何人会看见你经过这家银行。那这个是真的，就是很多瑞士银行呢，对于给这个用户的只是一串号码，只是一串号码，你只是拿着这个号码，你不需要对名称，就是说你可以采用匿名存钱的方式，瑞士银行的人也不知道你是谁，你也不需要让别人知道是谁，你所要凭的可能只是一个银行账户的号码和它对应的一个密码。好，你就可以在里边存钱。因此呢，这个对于很多不想让自己的资产曝光，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有的人为了避税啊，有的人呢可能这个钱来源不是很正当，那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政府也有类似靠这个瑞士银行来保护资产的，比如说比较著名的这个臭名昭彰的纳粹，纳粹在掠夺犹太人资产的这个时期呢，当然知道大家知道这个瑞士是永久的中立国，它二战理论上是不参战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大家想瑞士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卡在欧洲的中间，例如德国也不远，为什么德国人没有打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瑞士的这个国防实力本身也不容小觑之外呢，瑞士银行系统是德国人很重视的一笔资产，这也很重要啊。当时就考虑到说，那瑞士保持中立，那用瑞士可以把这个纳粹的这些侵略的资产就存在瑞士银行。当然了，这个在战后就给瑞士银行也带来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些当年犹太人大屠杀的这个受害者的后代，那么他们就向瑞士银行去追索这些财产，那自然有一部分财产被追回了，但是呢更多的是因为当初瑞士银行的这个保密啊，它是双刃剑，有的时候保密保得太密了呢，你也不能够知道当初这个来源是怎么来的，所以现在犹太人的这个资产也是沧海一粟哈，能够被追回来的，因为很多是对不上了，到底是谁是谁，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到底这笔钱是谁的。那有一些艺术品啊，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收藏品，那有办法证明，但是有些钱呢还是很多哈，最后我也不能够完全的知道这个钱到底最后怎么了，很多人说这就是便宜银行了，就成了银行的钱了。 其实哈，我看到的信息又说呢，在这个瑞士银行存款，就是你的个人信息，你是需要一定的实名，就是你必须保证你的这些钱它来源是合法的， 你 不是黑钱， 当理论上是这样， 但是你给你办的人就是非常少，而且尤其是多少级别非常高级别的客户的话，他一般是只有几个，可能一两个人来接触你，所以呢你整个 接触的人越少越保密， 对你，所以整个过程是非常让人感觉安心和安全的。其实早在2007年的9月份呢，联合国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世界银行就已经联合发起了一项新的倡议，就是希望可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追回腐败领导人或者是官员他们窃取的国家资产。那么这个倡议一经发出呢，当时瑞士就已经是第一个在这个所谓的追回被窃资产倡议上签字的国家，并且还分别是返还了前菲律宾的这个马克思他和他侵吞的5亿美元的资产，和尼日利亚的前总统阿巴查的6亿多美元，所以你会看到瑞士他在签这个所谓的好像是让他们这个保密制度有所松动的协议，他并不是第一次。那 为什么这最近爆出来新闻让大家会有，哎，是不是又受到什么样的压力，和甚至包括中国方面的反腐败方面会不会有一些被动的推动，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些联想。 哎，没错啊，这个大家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呢，瑞士这个80多年的一个传统啊，甚至不是从这个保密法来说，银行业在瑞士恐怕在这个时间更长了，这是好几个世纪的这么一个传统，为什么在今天突然一下就松动了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哈，在我看来，因为这个银行业的全球拓展，以前呢，瑞士银行家怎么看银行？就大部分都是商业银行的这个功能，哎，你存钱我放贷，然后挣那个利息差，这个呢不需要太多的国际的这个扩展哈。而且因为瑞士这个地方最早有一个宗教传统，这个加尔文的这个信徒还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堡垒，所以说他吸引了大量的这个教徒的这个存款。但是今天这个事情，银行不可能只在一个地方运营，你在如果只在瑞士当地运营的话，你这个银行业你永远都是做不大，瑞士的银行也需要有各种海外拓展，比如说我们之前听说过的，其实瑞银啊这个名字大家也不太陌生了，之前华润集团的这个宋林的情妇啊，不就是安排在瑞银吗？你看这个瑞银在香港啊，在中国大陆啊，在美国他都有他全世界的操作，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你可以施压的一个地方了。如果比如说作为美国政府这个事情的背景就是金融危机的这个金融危机，好，那这个全世界很多政府出现了这个财政的压力，包括民众的舆论也是觉得啊，你看这些华尔街的大坏蛋们，他们把这个我们的银行系统搞砸了，但是自己却赚得盆满钵满，而且钱都藏在瑞士银行，你也没有办法让他们缴税，所以这个舆论压力包括财政的压力都非常大。那么在那一段时间开始呢，哎，就开始有一个重点的要求瑞士银行公布它的税务信息的这么一个行动，而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筹码，就是说如果你不合作的话，那你瑞士银行比如说在美国或者说在英国你就别想玩了。好，这个对于瑞士银行来说，因为现在银行都是全球营业的，所以说你有把柄握在你或者有这个筹码握在人家手里，你不得不要合作，不合作的下场，瑞士之前有一家银行就被美国政府起诉，结果罚款罚5000多万， 倒闭了， 罚了5000多万美金，作为瑞士最古老的银行哈，因为美国政府的这一项行动倒闭了。好，那这个是性命攸关的抉择，那瑞士银行这个也是权衡再三，最终呢决定是要在这个上面做出一定的妥协，加入了全球的信息税务信息互换的这样的一个同盟。那怎么样来评估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的影响，很多人关心它对于中国的反腐行动有没有实际的意义，究竟你把这个瑞士的账户信息拿来了以后能够追回多少贪官或者是贪官的资产，我们待会儿来请教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卢奇源先生。卢奇源先生呢在香港做资产管理，之前在中国内地呢是服务于财政部，因此对于中国内地的这个财税系统非常了解，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这个做金融啊，很了解现在香港对于中国内地这个一个地位，有很多人说其实在香港啊这个不能说脏钱，灰色的钱它远远超过瑞士，到底是不是怎么这样，我们待会儿来请教一下卢先生。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立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们今天来说到瑞士银行的保密制度有一项改变，好，之后呢瑞士的几家大银行将会向全世界的多国政府来共享它的用户在税务方面的信息，尽管呢仍然有一定的这个门槛，但是呢跟之前好基本上是铁板一块的瑞士银行的这样保密制度相比呢，还是说不可谓没有松动。那这样的开放哈，对于中国的反腐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实际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现在来访问到在香港现在从事资产管理，之前呢是在中国财政部就职的陆奇源先生，来请他谈一谈他的看法。 首先我是高度评价瑞士银行的这个做法。 这个做法呢，它符合现在的这种金融文化的一种进化，就是因为你金融这个行业毕竟是社会化的企业或者社会型企业，它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所以从道德上来讲，瑞士银行做的是对的，这是其一。其二呢，从瑞士银行的本身来讲，这种问题资产占它总资产的比重连5%都不到，它总个的这个全球财务的，就是全球个人信用财产的理财额度，瑞士占据了1/3强，2.2万亿美元。而问题资产或者是问题信用资产比重极低，它不需要为这点问题资产影响了它主要的业务和主体性业务。瑞士已经不同于数十年前或者是更早一些的时间了，瑞士现在已经成为第五个全球主要的主权货币国家，并且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最大的私人理财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而且它必将成为欧盟乃至于整个欧洲甚至欧亚板块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它一定会尽量争取道德上的制高点，所以它必须的把这个问题的部分切掉，所以它的这个透明呢，对瑞士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中国而言它是件好事。因为我们在2016年之前，我们现在时间点定在2016年，我们就开始要进行国内的不动产登记了，那中国也开始慢慢的要明确对所有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也包括这些信托资产的这种透明度，国内要提高，并且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它一定会在税负上面进行无差异的或者无差别的税负的。那作为一个有国籍的公民，那你在国内的财产和国外的财产都必须完税，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有些人说选在这样一个时间点会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意图，我必须这样说，就是因为瑞士已经单边很早以前就向单边向美国开放了它的银行户口，只不过是今天向全世界开放，这对中国来讲是件好事。因为其实那些秘密已经被美国人手上掌握了，今天只不过是中国政府也掌握了。那你说由美国人单独掌握好呢，还是由全世界各国政府都掌握好呢？当然是现在这个状况更好了。至于你说反腐败的意义，或者是你说别人有什么阴谋论的东西，我觉得那真的很扯，很扯。比如说用来作为打击中国政府啊，或者是这样的，这真的很扯。这个是怎么说呢，这是一种不必要的联想，或者是没有理由的联想。 但是您觉得这个瑞士银行的账户信息，就从中国反腐的这个意义上来讲，会对现在的这个反腐起到多大的帮助呢？ 我觉得这个信息给到中国政府手上，中国政府自己应该不至于立刻将信息交给司法机构的，不会的。中国政府会像其他国家政府一样，将所有信息交由税务局处理。其实中国的税务部门现在实际上才是反腐的制度性的力量，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些反腐是有意义的，是有用的，但它根本不是根本性的。全世界根本性的反腐主要是靠税务局，一个现代的文明的一个系统的税制和这个税收的这样执行机构是制止腐败的最主要的力量。也就是说当这个东西交给税务部门的时候，税务部门开始查核这些人的财产是否完税， 那 或者是否来源正确， 是 这个过程呢来完成对这些人的处理。它和反腐有必然联系，或者是有着某种关系，但它不是现在反腐风暴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中国的，就是瑞士银行这件事情对中国的好处或者是它的意义其实是非常深远的。它将促进中国完成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中国必须进行无差别国际缴税，就是中国国籍的人必须是世界缴税。你不管你的财富在哪儿，你人在哪儿，你都必须像美国国民一样的完成全球缴税。这个事情我们早就该建立起来，这是第一。第二，对中国国民拥有的财产，特别是在中国大陆拥有的财产，即便是他这个身处境外，或者是他将来转换国籍，都必须对这些人进行某种意义上的证明，或者是证清白吧。 嗯， 这样的话对他们也有好处，就是他们到了国外，他们也不是资产来源不明，而且也是完税了。如果是真的是贪污腐败的话，他们的子孙、他们的后代将不能合法的完成这种继承，也将不能合法的获得私人的信用。这个对这个世界的进步，对中国的进步的意义都是非常之重大的。所以我认为不要曲解瑞士银行的做法，更不能把它附加在某国美国人或者是其他人有什么企图上面。 嗯， 这个是不好的理解，或者是无意义的理解，把它理解成阴谋论。至于对中国的影响，很多人认为啊，这个可能会把大量的贪官的东西暴露出来。 没错 啊，我个人认为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 嗯，那是怎么样的呢？ 啊、 这事儿 啊，我觉得瑞士掌握的私人这种信用资产一共是2.2万亿，占全球的1/3，全球就是不到7万亿这个水平。 嗯， 中国流出的资产的量，可能比瑞士保管资产的量还大。那他们的流出以后的主要方式，可能多数是以在非瑞士国家的不动产的方式存在。 嗯 啊，当然也有可能还有些信托的资产或者是信用资产。 嗯， 但我想应该不是那个样子。 您说的非瑞士的国家不动产的形式，我的理解就是在其他国家以买房买地的这个形式存在。 对对对对对 啊，那您刚才说了中国的这个税务的系统应该是一个制度性的反腐力量，那么您又说大量流出的资产是以这样非信托的这个形式存在的话，那怎么样查到这些资产呢？ 因为我是做我是学财政的，做财务出身的，凡行过必有痕迹，凡行过必有痕迹，尤其是钱这个事情。如果中国政府认真有兴趣，或者他有想法去做这件事情，没有人可以躲得掉，没有人可以躲得掉。现在我感到非常的痛苦的哈，非常难过的，或者感到非常不能理解的，不是这件事情，而是预算法第三修正案。 嗯， 因为看到预算法第三修正案，你会觉得荒谬，就是因为预算法是中国的第一大法，因为议会或者人大，准确的讲它就是预算会议。 嗯， 第一大法的第三修正案怎么能修正垃圾法案呢？一个垃圾法案如何去厘定税法？因为预算法是税法的基础，如果不能厘定税法，你如何反腐败？那我觉得要害根本不在那些细节上，而在基本的制度建设框架上面。这样子越修正越垃圾，越修正越垃圾，它把整个的，因为它是共和国第一大法，就是宪法之外就是预算法了，第一大法变成垃圾立法，后边的法怎么弄？所以没有办法搞，所以现在这个反腐败渐入高潮。渐入高潮不等于渐入佳境，你看一部大片看到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您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去讲这个追弃海外的这个腐败的这个涉嫌腐败的资产，可能还讲的太多，国内的这个基本的制度建设还没有搞定。 因为这个东西是属于细节、皮毛、小事，根本的东西在于把那部税法弄清楚。税法弄清楚，反腐败的80%的工作做完了，剩下那些工作慢慢来，不急了。税法动不了，一个税法对中国老百姓的这种整个的经济行为的约束，10%都不到。 嗯， 这是个文明国家。 您觉得现在税法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税法必须涵盖资产，这毫无疑问。 嗯， 税法必须涵盖所有资产，税法不能针对劳动所得。一个国家的税不能就像劳动者征税，就是你劳动了我就要交税，而对资产 完全放弃，这个不对呀、啊、这个中国古代都不是这样的，我们古代还有摊丁入亩的嘛，就是由丁税变成亩税，就是像资产针对这个田地租征税嘛，田租嘛，田赋嘛，怎么到了现在全部变成劳动赋课税了？ 嗯， 这个如果这个事情改不了，其他的其实进步不进步，抓多大的贪官，抓多少老虎，这毫无意义，就是这个这是根子。 嗯，所以您具体指的应该是现在有讨论的一个是房产税，还有一个资本利得税这一类的。 这是最最起码的东西，当然这个针对资产的课税很多了，比如说遗产，比如说资产赠与，比如说资产转移，就是比如说资产出境， 是 所有的资产针对资产的所有的环节和行为都必须有相应的税。 嗯， 比如说像英国针对房产就是七种税。 嗯， 这种税负的结果实际上它是完成了一种对道德的法律解释，就是他认为哎，你一个人挣的钱应该是你付出一定的劳动辛苦获得的，当你这个辛苦和劳动获得钱比正常人多的时候，那么你如何强制性的完成水平转移支付，就是完成一让你完成一点社会责任，整个这个过程要全部通过，就是一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完全是通过税法来表达的，如果税法不能表达社会的道德伦理，它就是恶税啊，它就是一个垃圾的东西。 所以您的 非常糟糕， 您的理解就是说现在反腐的这个重点要从这个资产的这个税这边抓起，但是大量的资产您刚刚说不动产在海外，即使国内修正了这个按照您刚才建议的这个方向去更改了这个税法的这个制度，它能够起到一个追弃海外资产的这么一个作用吗？ 当然当然，我举例哈，我举例，比如说某人他把财产，他通过某种手段积聚了财产，并通过一些手段把它转到国外，现在这个财产名在他的儿子或者孙子，我们说李鸿章的孙子手上，如果中国政府在查核了这笔资产是非法资产，并且查核了这个资产的去向以后，中国政府一旦宣布，他们的孩子的信用，个人信用就全部破产了。 嗯， 那个财富可能不能回到中国，可能被当地政府收缴或者是罚没。当然现在跟中国有协议的国家很多了，中国政府像这样的财产可能能收回来大概三分之一左右，将来可能会超过50%。只要你宣布了，他那个孩子的信用个人信用破产了。也就是说像中国国内的人讲，这样的是害你的孩子，他就不玩了。 嗯，但是现在我了解的情况，大量的贪官在出逃之前通常有多个身份，这个身份可能国内跟国外的人是对不上的一个人。 现在的技术没有问题了，都到了视网膜的阶段了，这个跑不掉的。 啊， 反正是我学财务的，我知道你只要行过就有痕迹，那个痕迹100年都抹不掉。 嗯， 只不过是你用不用心做。如果中国政府的税务局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谨的机构，对所有的财产进行严密跟踪并且进行详细分析，它间像英国这样的国家对财产的分析超过300年了，300年前哪笔钱到哪到现在都可以看得到。如果你是一个很细心的国家，是一个很联系细心的国家，这个事情对一个国家的整个的建立整个的社会道德非常有意义，就是你的钱必须是诚实的，如果你确实很牛你就应该有这么多钱，但是你是诚实的，那你很光荣的一件事情。 所以您的意思说只要有这个意愿，这件事儿是一定可以做的。 一定可以做的，我向你保证，我就可以做这件事。 好，这个 向你保证，我一定可以干这事儿。 鲁先生，这个 太有意思了， 应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抓贪官的一个方法哈。其实我觉得鲁先生下次我非常有兴趣了解一下这个具体要操作起来的话，这个应该怎么样进行。但是鲁先生刚刚说，凡事你只要做，就一定有痕迹。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有这个可能的。就是说实话，有的时候看你有多大的意愿去追查这件事情。 对，鲁先生每次点评，你会发现他跟其他的财经嘉宾的角度确实不太一样。 对对对， 他一开口就跟你谈金融文化，然后谈整个的意识。在他的理解层面，技术这些东西都是小儿科。你关键就是看有没有这颗心，可能。 这没错，你考虑到今天中国政府庞大的资源来说，你真觉得说真的要有意愿的话，这么一两个人你找不到吗？啊，我说实话我也觉得应该是能够找得到的，关键这个意愿好，或者有的时候要有意愿好，其次才 有制度，最后呢，哎，再配合一点技术，这个事儿才能够解决。 嗯、 但是可能咱们现在还在意愿的这个层面还比较纠结，所以说瑞士银行光光开放这么一小块哈，这个刚卢先生也说了，瑞士银行恐怕它本身也不是这个中国的这个海外脏钱的一个特别大的集聚地，那可能它的象征意义、 嗯、 甚至可能说对于俄罗斯啊，或者说对于有一些其他国家它的作用可能大过中国。 嗯， 那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非常牵强的跟这个松动联系在一起，咱们属于一厢情愿想多了是吧， 沾上点，沾上一点边啊、 嗯、 那对于中国真正有影响的是什么呢，是哎香港的这个银行业。待会儿卢先生来说这个可能真正的问题哈，在香港这边，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好，欢迎回来凤凰优 Radio 综合台三 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好，我们继续来听卢奇元先生来讲这个香港哈，现在在这个很多显形的或者隐形的富豪当中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有多少这样来历不明的钱他经过香港还转出去呢、 嗯、 您现在在香港哈，这个这两年有一些国内的一些贪腐案或多或少都牵涉到在香港，不管是在香港通过这个各种公司的包括在通过香港联系到离岸公司的这样资产的转移啊，或者各种复杂的结构来完成一个掩护。您的了解，在香港他如果跟咱们跟瑞士来比的话，他在帮助中国内地的这些不管是有问题的资产还是贪官的这样的这个贪污所得方面，香港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和作用？ 我这个话是有点文学了。香港是外国人插入中国机体的一支吸管啊，它就是大量的财富通过合法的管道，还有一小部分非法的管道流走了，当然大部分是通过合法的方式，但它的吸管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合法的掠夺也是掠夺哈，当然还有很多是黑的不合法的部分跑掉了，这个不取决于香港，因为香港的法律是这个英国港英时期留下的，基本法里边对这类的问题是有框架性的想法的，框架性的就像23条、45条都是个框子，它像是4梁8柱，没有装修，就是只搭了个柱子，搭了个横梁，没有装修。你可以说它是房子，但它实际上不是房子。我觉得2014年是一个重要的，对香港来讲也是个重要的转折年，因为现在各种矛盾在激化，我们在反思香港的问题，香港的核心问题是主权问题。主权不是旗帜，主权的含义不是一面五星红旗，主权包含了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小朱，你刚才说的非常重要，你说的是经济主权。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经济主权就包含了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瑞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他们在表达他的在道德上的追求，香港也应该表达他在道德上的追求，他不应该成为洗黑钱的中心。所以我想呢，因为一个国家的道德的表达关键在法律，在立法，香港的最基本的法就是基本法，就是它这是一切法条的来源，如果基本法对经济主权的解释再完善再完善再完善，香港在金融方面会向瑞士看齐。 嗯，所以您的有没有一个估计，如果我们以这个中国内地这个黑钱的规模的话，在瑞士多还是在香港多？在香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您能有一个估计吗？ 我这样说吧，我不敢说香港是瑞士，在香港是在瑞士的10倍啊，这有点太夸张了啊。但至少是数倍啊，瑞士微不足道。 嗯，也就是如果以这个资产的这个规模来说，香港是其实是中国内地这个洗钱或者说有问题资产的最大的一个集中地，可以这样理解吗？ 对， 华人更喜欢香港，其次喜欢新加坡，当然澳门是另外一种洗的方式了。一般能跑到瑞士去的那些人，那都是比较牛、超牛的人了啊！一般的人到不了那个份上，因为他们不太习惯于跟外国人打交道。另外，好多中国人其实不喜欢一串数字的，因为瑞士就是一串数字。 是， 好多人喜欢看到砖头的，中国人的习惯，他是喜欢看到砖头的，他不喜欢一串数字。这个喜欢一串数字的人，就是钱太多了，而且属于那种有哲学气息的人啊，有点哲学气息的人才会跑到瑞士去。 嗯，那现在瑞士公开了这个，瑞士公开了这个账户的信息，您觉得香港有可能按照这样的做法来做吗？ 不会。 为什么呢？ 香港的银行体系太杂了，就是香港有美资的，有英资的，有德国的，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银行体系，他们在招揽客户的方法上面主要是保密。现在都不是通过利息，都是通过这种给客户提供一些不正常的这种东西来招揽客户。 那瑞士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而且有这么长时间的保密传统的这么一个银行业的一个鼻祖的国家，它都可以做到今天这一步，为什么香港不可以？ 香港如果是在1983年之前，他一定做的比瑞士还好的，因为像今天的瑞士，他是想成为全球的金融中心的，他有野心的，有野心的人才有道德。像香港这种根本什么想法都没有，他就想做流氓的一个地方，你让他做有道德的事，害他不是，他不会做。这个事情只能靠中国政府将来通过基本法来推动。香港本地的所有的人都受益于这样一个扭曲的系统，你把它扳正了，所有的当事人不都是没钱挣的吗？他怎么会去积极的会把香港变成一个健康的东西呢？不健康大家活得才好嘛。你把它变得非常健康了，香港的老百姓活得好了，中国人活得好了，那这个香港的这个，那香港这些人不都成了圣人了吗？这不太可能，不现实。 也就是您是认为现在整个银行体系它就是为既得利益集团在服务的，所以说没有办法动 它。它这个地方就是香港这个地方就是个土豪俱乐部，为土豪服务的一个地方，他把法律搞得那么好，那可能吗？这个事情需要中央政府在这个整个香港的未来制度建设、政治主权和经济主权上面有战略性的这种想法、战略性的谋划，就把香港重新变为亚洲的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就像瑞士自己它定位，因为欧元区出现以后，在德意志帝国、在美国、在大英帝国三国金融的这种就是争霸之中，瑞士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地位。但他不加入欧元，但他又跟英镑和美元保持着某种联系，所以他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一极。甚至瑞士元将来可以作为世界元的参考啊！我连续8年了，向所有的朋友推荐，就是购买瑞朗计价的资产。 嗯， 就是瑞士的这帮人，他确实是有雄心壮志的，有这种理想的一群人，他们想把国家做好，想把瑞士搞好。香港这些人太自私，太懒，香港的这些上流上层这些人太懒，他们只能把这个地方越搞越烂，越搞越烂。 好，这个卢先生对香港没什么 信任。一家之言，一家之言 啊！但我觉得这个咱们撇开措辞不说哈，我觉得这里边有几分真理。这个银行它能够保密，那自然是为它带来客户。这个我记得当年这个《潜伏》电视剧里面有一句话是广为传颂哈，说摆出两根金条，你告诉我哪一根高尚，哪一根卑鄙。就是在钱面前啊，有的时候这个人的这个道德判断哈就会改变。那其实这件事情在瑞士它何尝又不是如此呢？你说瑞士它能够有一个保密的前提下，那钱自然的是哗哗哗的都往瑞士流，自然当地的银行家也是，如果香港有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话，瑞士也有既得利益集团，那为什么人家就能够放下呢？有一个原因哈，这当然不是全部，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交易的一个过程。你瑞士比如说今天向美国开放了你一部分的这个用户的信息，存款的这个信息的话，换来的哎有一些这个双边的，不管是在贸易上还是在市场准入上，或者在银行业的监管上面，哎也会给你的银行在别的地方有一些补偿。这个天底下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好，大家看，在1984年的时候，这个瑞士是一个号称是全民直接民主的国家，就是动不动就要公投的，你这个建一个机场可能都要公投一下，所以呢在这样的事情上呢不可能没有一个巨大的民意的支持。但是一直到这个1984年的时候，仍然是高达 75% 的瑞士人就支持保留这个保密制度。但是到今天他就可以把这件事情翻转过来。瑞士人改变主意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你开放你的银行账户信息，那我呢也会给你一些相应的优惠的待遇和条件，啊，这个才能够完成。 所以我们与其说哈，就瑞士它是突然告别这个延续数百年的保密传统，你倒不如说呢是在国际的大势底下，就是被也可以说是美欧多年的紧逼和施压之下，它是逐渐妥协这么一个 形势比人强。 没错，就包括卢先生他一开头就讲的现在这个金融文化啊，他说大势所趋是这样。那确实你看到这些所谓的经济自由化全球化，它为国内的资本外流是提供了窗口，就给这些跨国的避税者啊、洗钱者啊、藏匿的这些巨额的现金，它通过空壳公司或者说是离岸的金融中心或者是信托基金这些方式呢，去涌入这些避税的天堂。 哎，我一直就建议啊，大家理解今天这种各种逃税啊或者洗钱的方式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公开的资料，薄熙来案的这个审判记录，去看这个就是古开来的这一套法国的别墅，他是怎么样通过各种的这个注册公司然后代持的这个关系，他是我的理解应该是到加拿大开了一个公司投资了法国的一个公司，然后加拿大公司又是通过离岸的一个结构，然后又通过香港，反正这个绕地球转了一圈，最后转到法国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样本，大家可以了解。 好，但是呢刚才没说完，就是现在的一个大势所趋，总是会有一些比较大的事件是加剧了这样的一些变化，比如说2009年的时候就席卷欧美的这样一个财政危机， 是 有人就评价它是加剧了各国的税务部门和这些避税天堂间的矛盾。刚才你在开篇举到那个例子，那个银行叫什么呢？是威格林银行，它是瑞士最古老的银行，就是在美国人的指控之下，他就最后承认说帮助了100个纳税人逃税，结果呢就被罚了5870万美元，并且是宣布关闭。所以呢这样一个趋势哈，没有办法躲。当然你可以联想到跟中国的这个反腐败能够起到什么样的正面作用，把它联系起来。但是也许我们是想得太美好，中间还有很多的这个制度建设你不能靠别人，你可能还是要从自己内部来做起，修正起来。 是啊，这个内部刚才卢先生讲的这一点我觉得是挺同意的，就是你一个基本的这个税务的监察哈，在国内没有一个制度性的监察，比如说我又要说这个事儿了，这个官员的这个财产的公示的这个问题，然后一直都没有办法推行的话，你仅仅靠去海外追一个银行的钱，这样定点打击的这样的这个方式，这恐怕是一件非常杯水车薪的一个活动了。好，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三立华新闻，我是钟欣喜， 我是樊素， 再会， 拜拜。